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如果要对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在相声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来投个票的话，相信得票最高的一定就是相声《买猴》中的马大哈。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的故事，一起来说说马大哈的诞生。那是1954年4月的一天，天津广播曲艺团的领导把一份油印稿的相声脚本交给了马三立，第一页上印着三个大字“买猴”，下面写着作者何池。对于何池，马三立很熟悉了，在红枫曲艺社的时候他曾经是自己的领导，但马三立只知道何池经常写一些剧本和评论性的文章，他写的相声倒还是头一回看到。吸引马三立的不仅是这个段子的作者是何池，更重要的是这段相声的名字“买猴”，使人一时猜不透是什么意思，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翻开看个究竟。那团里为什么要给马三立这个相声本子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马虎人》，然后红九再告诉您。 我说个笑话吧，说个笑话，让我说个带马字的。带马字的笑话，我想说个什么呢？说一个马虎吧，马虎人，这人姓马，马老二，马老二，名叫马虎，爷爷姓马，跟我不是一家的，这咱就分清了，得听明白了啊，跟我可不一码事，哎，我马三立，我跟这个马虎眼、马老二这不一码事。我是跟这个马连良是一家子，唱歌的马玉涛，这我们是一家子。我们的祖先，我们上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先，我们姓马的。哎，马虎眼呢，马老二啊，马大哈呀，马寡妇开店呢，这个是那个马季呀、马增慧呀，他们都是一家子。咱们读着把它分清楚啊。就说这马虎，这人怎么个马虎呢？他呀早晨起来呀遛弯儿，遛着遛着到公园了，到公园一看有很多人呢练太极拳，那太极拳他也想练，马虎人不会呀，找个没人地方，找一棵大树的后边，这儿练去了。一瞧这儿清静没人， 刚要练，哟，不行，要拉屎，憋不住了，屎来了，刻不容缓，脱了裤子蹲着就拉，拉完了站起进裤子往前一瞧，忘了这棵大树了，嘿，我说我走不了，谁摆着棵大树挡着我呀？这我怎么走？一退步踩脚屎，我谁单在这儿拉屎啊？还生气了，回到家呢，到家找不到门了，忘了自己在哪儿住了，瞅瞅这边，看看那边，他媳妇儿出来了，嘿，这是干嘛的？进来，一把手拽他，把他拽进去。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呀、啊，咱妈去不了，你赶紧买车票上德州，上人家去一趟，人到礼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书包、饭盒、钱都给装好了，你赶紧上德州买票走。嘿，好，我去。马虎提了书包奔车站买票上车了，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问列车员到德州了吗？没到。你请请坐，刚坐一会儿走两站还问到德州了吗？没到。待会儿还问到德州，你请坐，到州我告诉你，到了我告诉你啊。哦，坐着闲得难受啊，不知道怎么着好，腿痒痒，挠腿，大指甲盖儿挺长，咔，越挠劲越大。挨着他坐着旁边这是一老头一瞧，怎么回事？有毛病啊？我腿痒痒，腿痒痒挠我腿干嘛？挠你的？不是，我要锁不脸，你锁不脸我棉裤烂了，挠你的？哎，对，刚一低头瞧见自己鞋带开了，哎，对，系鞋带。系着鞋带往这一坐，哎，不行，我得接小手。老大说，厕所在那头，厕所那头呢。哦，站起就走。老大说，哎，鞋带，你鞋带跟我鞋带系一块了，解开。哎，刚解开，刚坐这儿，列车员那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哎，他到了，我还到了。拿书包就走，老头说，哎，我的帽子，你书包在上面呢。哦，对，拿书包出车站了，一打听，沧州，不是德州，哟，嘿，车已经开了，开走了，好嘛，不是德州，沧州，哎呀，干脆不去了，不管你老舅大舅，谁都我不去，回家买票回家。买了票又回家，在车站外头转悠，瞧好些摆摊做买卖的，卖杂品的、日用百货什么都有，老远就看那儿发锃光瓦亮的，直放光。这杂品摊儿、日用百货摆着个镜子，这么大那个小镜子，老远看挺亮的。马虎就过去了，伸手把这镜子拿起来，生气了。瞪眼看看这摆摊的，心说这小子弄相片跑这卖了，你得回我瞧见了，要别人拿走这算什么玩意儿？这是，你不跟我这样，不跟我打招呼，你不告诉我卖偶像，嘿，多少钱这个？4毛，给4毛，别卖了，卖，把镜子搁兜里了。买票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一瞧，哎，回来了，嘿，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瞧相片，把镜子掏出来了，这我要不把住了，啊，要归着别人弄走怎么办？瞧，媳妇说，谁什么相片？我瞧，拿起来一瞧，媳妇生气了，刚出去两天又搞一个，还把相片拿来让我看，成心气我，给婆婆看看。老娘，瞧相片，有人来了不要我了，又搞一个，瞅瞅。老婆接过来一瞧，这孩子又搞一个， 搞还不搞个年轻的，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板细毛，虎扑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儿的节目呢，是和您接着聊马三立的艺术人生，说一说马大哈的诞生。前面我们说到，团里把何池创作的相声《买猴》交给了马三立，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团领导的意思是希望马三立能研究研究，争取上演这个节目，把这个新作品往外推一推。对于这样一个新作品啊，马三立当然不会放过。当天夜里，马三立就把本子读完，第二天一上班，马三立就向团领导表示愿意接下这个任务，并立下军令状，十天之内把本子整理好。那马三立能完成任务吗？下边啊，咱们就来一起听听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买猴片段。 哦，您的好啊， 好好好， 少见少见， 好不好？ 哟，很多日子没看见你。 是啊， 啊，我呀工作太忙 哦， 所以咱们很少见面。 是， 你在哪儿工作？ 我还在那儿， 还在那儿 啊？ 还在哪儿啊？ 在那个公司， 市政公司？ 不是， 公司， 进出口公司？ 也不是， 什么公司？ 千货公司。 千货公司？ 对， 没听说过。 是啊， 我知道有百货公司。 大呀，比那大得多 啊。 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 哇， 所以就叫千货公司。 哦，你们公司在哪儿？ 在那个哪儿，早先在大日沽，后来搬小王庄那边去了。 我怎么没看见过？ 你没看见过？这保密的 啊，这公司还保密。 反正我在千货公司。 哦，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我呀，我在采购科。 采购？ 我是采购员。 啊啊啊， 各处去办货。 是啊，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哦， 呵，太好了。 是啊， 太需要了。 哦， 可这货办来了。 啊， 太好了。 办来的缝纫机？ 不是。 自行车？ 也不是。 电视机？ 哎，更不是了。 办了的什么货？ 那个猴。 猴？ 对， 哦， 猴。 皮猴、棉猴？ 不是， 猴。什么猴啊？ 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啊， 就有这么一天嘛，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哦哦，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 嗯， 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哦，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有，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啊， 我得走 啊， 完成买猴任务 啊， 买火车票奔东北啊，我走。 哎，您等等等等，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 啊，是啊， 啊， 那个，那，啊，可说呢， 啊，可说呢， 啊，对啊， 什么叫可说呢？我问你呀，啊，买猴干什么用？ 这我也纳这个闷了吗？我想，我们千货公司货物齐全， 嗯， 我们绝不能卖猴啊。 对呀，啊， 猴有什么用啊？ 是啊， 哦，后来我一想，对，我想起来了， 什么呀？ 猴有用， 有什么用啊？ 买猴能看家。 啊， 嗯， 对对对对，你们这千货公司大企业。 是啊， 楼上楼下科室多。 对， 部门多。 是， 哪一部分不得用几个猴看的？这不像话呀，这有用猴看家的吗？ 那不对吗？ 嗯，不对。 那猴有什么用？哎，猴能耍呀。 啊， 哎，耍呀， 戴着小花脸，穿小红衣裳，一敲锣，汤汤汤 啊， 耍一套。 好， 耍猴。 你们这公司有耍猴不？啊，那成马戏团了。 哎，对呀、啊，那猴干什么用啊？ 干什么用啊？ 我又一想，哎，对了，猴有用。 有什么用？ 猴毛有用啊。 干什么呀？ 猴毛织毯子，织毛衣 啊， 对不对？ 织毛衣 啊， 好，穿着猴毛的背心， 嗯， 猴毛衣， 嗯， 那好，穿着蹭痒玩吧就，不成。 那要不然你说买猴干什么用？ 嗯，那我哪知道啊？ 那怎么回事呢？ 哎，也许这通知的给你写错了。 哦，这通知写错了， 哎， 不能，老马已经调走了。 哦， 谁还能办这种错事啊？ 老马是谁呀、 啊？嗨，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哦， 姓马， 啊， 叫马大哈， 马大哈， 啊， 怎么叫这个名字？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嗨，这叫什么名字、啊？ 他外号叫马大哈 啊， 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啊、 哦，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哦， 这马大哈的工作不认真， 是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啊， 也不干正经的。 哦，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嗨，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啊、哦，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啊。 哎，他倒不怕废纸。 嗨。文革主义 可不是吗？有一次就这样吗？ 啊，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 哦， 找马大哈给写通知。 啊， 马大哈没来， 哟， 天天迟到。 嗯， 两点上班，三点三刻才来。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科长一看马大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源写个通知 啊，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啊， 快点。马大哈，哎，好了，慢慢腾腾的，不慌不忙的，点上烟。沏上茶，拿起笔来要写通知啊。 嗯， 就在这功夫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 哎，这什么响啊？ 电话来了。 哦， 找马大哈。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呀，看电影去，我买了票了啊，去啊。 这谁呀、啊、 这马大哈的对象。 是， 经常俩人在电话聊天。马大哈说啊，说什么什么什么电影，什么片子啊？那个说啊，是啊，我告诉你啊， 啊， 冷酷的心， 嘿， 我没看过， 嗯， 快点来呀、啊， 嗯， 马大哈说不行，我不在班上，我没有时间去啊。哎呦，你看看你，人都买了票了，完了，不看吧， 嗯， 我知道了， 嗯， 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 嗨，这挨得上吗？这 马大哈这就没办法，等我去，你这你着急干嘛？我去呀、啊， 嗯， 你在电影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到， 哎， 把撂下电话，抄起笔来，这就写 啊， 大笔一挥，三下五除二，还写得真快，写完了，啊、科长也没细看， 哟， 签字盖章，通知送走了 啊。 马大哈装模作样的，还开个联单， 哦， 好像是上医院看病去那意思吧， 嗯， 拿着联单，大摇大摆出门走了， 上医院了， 哪儿啊？电影院子了， 嗨， 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接到通知，人一看就愣了。 是啊， 写着是文员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提货，明日办妥 啊。 一瞧就急了。 是，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啊，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哎，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哎， 哪儿找去？ 嘿，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道批发站， 你就瞧瞧， 少写一字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 这多耽误事啊！ 少写一字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 那甭问了。他让你去东北买猴 啊， 准是该写错了 啊！不能，不是他了 啊！ 从打那回他闹错，被他调工作了。 哦，不让他当文书， 不当文书了， 干什么去了？ 被马大哈调仓库了，当管理员了。 哦，那就好了。 你更糟了， 怎么？ 嗨，马大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 是啊， 让他跑仓库去了，当管理员 啊。 正赶上仓库进货， 哦， 来了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哦， 这100桶油啊。 哎，您等等，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你看，千货公司吗？ 嘿，太奇了。 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哦， 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哎，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你瞧， 正赶上马德哈值班， 哦， 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德哈，嘿，这你就甭管了。 哦， 有办法呀。 他有什么办法？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哦， 他裁了50个纸条。 哦哦，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什么呀？ 香油。 哦， 又裁了50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桐油。 好，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 哎， 得， 就分清了， 就蛮乱了。 怎么？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油瓶要去贴去 啊！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好了，来来来来来， 得，电话又来了， 找马德哈。 哎， 马德哈接电话一听，哎，老马， 啊， 看戏去， 好嘛，还是他 看戏去。 嗯， 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德哈看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是值班啊，我出不去啊。 嗯， 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评戏吗？完了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你跟李甲一样 啊， 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嗨，这挨得上。 马德哈这就没办法，这对付。得得，我去我去，你别着急，我去，我现在我找杜十娘买票行不行？ 啊，托杜十娘买票。 他都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嗨， 撂下电话，戴着帽子往外跑 啊， 要买票去。刚一出门又跑回来了。 怎么？ 标签还没贴呢。 对呀， 拿着100个纸条。啪啪啪啪啪，可真利索，一会儿工夫都贴完了， 贴上了， 这沉住气了。 哎， 赶紧出门跟人打听打听，评戏杜十娘票哪有卖的？黄河呀、啊，黄河，黄河戏院 啊！ 一听说黄河戏院，撒腿就跑， 嚯， 直着俩眼跑起来了。 好， 连自行车都追不上他，汽车都不躲，俩眼都直了，直奔黄河戏院跑去了。 好嘛， 老远到了一看，还挺高兴。 啊， 门口人不多，没排队的。 好， 喝一瞧，喝高兴，掏钱，进门把钱往柜台上一放， 哎， 两张，同志 啊， 两张，前排。 好， 两张前排。 哎， 李主任，你买什么？杜十娘。 哎， 你看我们这哪儿？ 啊， 一瞧，有药铺。 有。好吧，成神经病了，这 都慌了神了。 哎， 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 哎， 买着了 啊， 买了两张平息的票， 这他就行了。 他行了，他是行了 啊！ 仓库可就乱了。 怎么？ 马德哈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是啊， 桐油桶上贴香油，香油桶上贴桐油。 那赶快接下来吧。 谁都不知道啊！ 嗨， 货都发出去了 啊！ 3天以后，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 哦， 送来了 啊， 两包大八件，两包蛋糕。 哦，送礼来了。 哪儿啊？讲理来了。 讲理。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嚯！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嚯、啊！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啊！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 啊、 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哦， 打开提盒盖儿瞧啊，桐油炸丸子， 呵， 桐油回锅肉， 哎， 桐油辣鸡，桐油黄花鱼， 这怎么吃啊？这个 四个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 啊，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收来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啊？那还不瓷？ 那桐油泡丸子可不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啊！ 木器行 哦， 家具公司送来了 啊， 香油油的桌子。 嚯！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没听说过。 你说这怎么做着？ 这怎么做？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啊， 跟人说好的吧，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买猴》片段。整理本子的日子中啊，马三立简直是达到了忘我的境地。有时手夹一支香烟，凝思默想，直到烟头把手指头给烧疼了才发觉。有时又神情恍惚，目光迷离，忽然间扑哧笑出声来。妻子甄慧敏在一旁看着，甭提多心疼了，可又不敢打扰他。就这样，经过了整整9天的时间，马大哈诞生了。不过这只是纸张油墨构造的马大哈，马三立能让他有血有肉的活起来吗？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边继续听买猴边和您讲述马大哈的故事。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言承旭的《忘了自己》，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我可以简单爱是 就可以不受伤害，一想到你的可爱，真的真的好想想把你宠坏。如果这爱很简单，为何心好乱？每次想要留下来，你却都不在。只想在你身边陪你烦，哭泣时候有我在陪伴。不懂，不想去猜你的心中答案，只心疼，只想在乎你，就像孩子般陪伴。忽然发现自己在夜里不堪，只想感觉到你的存在，一种忘了自己的简单。陪着你看见大海是那么的自然，若可以牵你的手想永远不放开。陪伴，希望这一刻能停下来。就可以不受伤害，一想到你的可爱，真的真的好想想把你宠坏。如果这爱很简单，为何心好乱？每次想要留下来，你却都不在。想在你身边陪你烦，哭泣时候有我在陪伴。不懂，不想去猜你的心中答案，只心疼，只想在乎你的善良可爱。陪伴，突然发现自己在夜里不开，只想感觉到你的存在，一种忘了自己的简单。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0，安全指数0。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